死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不同风格， 不同题材， 不同形式， 调频97.4兆赫全体主持人为您全情奉献， 特别创意。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特别创意归来仍少年。2018年，一个看似平常的年份，而作为北京大学的毕业生，这却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 80级、2000级、83级、 86级、 09级、86级、 87级、 04级、 87级、 01级、 87级、 08级、 86级、 14级、 85级、 14级、 01级、 82级、 2000级。 爱音乐的北大人带着自己的原创音乐作品，沉淀着生活的积累，还有对于母校深深的爱，重返校园。 各位朋友，各位校友，大家晚上好。我是我们北京大学最不正经的一名校友，我叫大申。谢谢能够担任今天原创音乐会的主持人，感到非常的荣幸。今天晚上我们重聚演员，重聚丘德巴体育馆，共同庆祝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希望大家在今天晚上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今天晚上参加音乐盛典的校友年纪最大已经是耄耋之年了，但是我相信无论我们年龄有多大，一定都一样像能记得能想起我们第一次来到北大的那种。那么开始呢，我们把目光投向大屏幕，揭晓第一篇章：似水流年，同窗记，同园。 每个北大学子在北大时都浸染了燕远的浪漫和美丽，毕业之后我们带着这样的文化血脉，经历了不同时代的浪潮和多彩生活的洗礼，我们把它融汇在音乐当中，我们用原创音乐的方式表达着内心的澎湃与渴望，也作为对母校120华诞的一份献礼。 点一盏永不熄灭的烛光，把梦照亮，带我看见远方。春风化雨，秋叶金黄，朝花夕拾多少岁月过往。翻阅时光，又在梦回大学堂，百年风雨敲打红楼的窗。未名湖水啊，我的海洋，少年的梦想从这里起航。我的1898，我永远的家，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击溃不知千里，聚沙成塔，砥砺前行，不负青春年华。我的1898，我永远的家，以梦为马，陪我仗剑天涯。成败兴衰，谁能与我作答？我的威名，我呀，我的家国天下。 在120周年校庆的这个时候，我们跟母校之间拿什么去对话？我觉着语言好像还不足以，那么音乐呢，实际上是最能够表达心灵。如果能有一场集结北大所有专业业余音乐人最佳作品的这么一场原唱音乐会的话，我觉得应该会是一个挺好的事儿。 我们就在很偶然的这个机会下，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就谈起了这个事儿，说能不能做一个北京大学的原创音乐。后来说光叫北京大学原创音乐还不行，我们要后校园，要突出后校园这个概念。 这个概念呢，应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概念。后校园音乐实际上才是真正的北大人走出校园之后，能够保有这份激情，保有对音乐的热爱，保有对校园的热爱，这样来去创造的一个创作的一些作品。 其实这件事想一想都觉得挺让人兴奋，但是做起来会非常难。 当时呢，很多人听到这个想法呢，有的人会觉得哎呀好像太理想主义了，有的人甚至说哎听着好像挺有野心。现在回过头来想，理想主义和有野心难道不正是北大人的特点吗？ 没错，北大人的特点就是敢想敢做。我们来听听看参与后校园原创音乐评选的评委都是谁。 大家好，我是郑钧。 小柯。 毕小士。 易家扬。 曾宇。 原创音乐实际上是一种思想的自我表达，创音乐最应该盛行的地方应该是在校园，语言指出，音乐响起。 86年的夏天，我的青春从这里开场，同学们南腔北调，班主任老师很漂亮，谁是我的兄弟，谁是我的死党，谁是我的初恋，谁是我的难忘。我的青春来到了未名湖，我的青春来到了大讲堂，我的青春。 不负韶华，青春经盛年。还记得当年的校园吗？还记得未名湖的四季吗？还记得当年的死党吗？还记得当年的初恋吗？我们还记得当年的年少轻狂吗？燕园的每个青春大概都有着自己的体验，让我们随着追忆燕园的歌声再次走回母校的怀抱。 我是北大86级心理系的张金。86年那场青春，这是16年写的聚会歌，北大人都很喜欢。 我们是 Mr. Me 苏赫，然后我是08级考古系的刘恋。 我是03级历史系杜凯。 我们这个组合是从09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大二，然后 那时候在学校里面通过十佳歌手大赛认识的，然后就一直开始组合，到现在已经9年了吧。就毕业之后也一直还在做音乐，做了这么多年音乐小有一些成绩吧，比如说去年得了一个台湾的金曲奖，然后也出了一些自己的专辑。这次要办这个音乐会之前，就张金师兄就联系到我们，就说希望我们这些离校还在坚持做音乐的同学可以跟他们一起来做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然后我们也非常想要参与。那个明天烦恼交给明天是一首比较抚慰我们平时心情的一首歌，因为我们每天都会想很多关于未来的一些烦恼，其实考虑是一些还考虑不到的事情，反而会让今天过得不开心。那这首歌就是用来平时我们安慰自己不要去过多的忧虑，然后好好过好今天，可以好好的睡一个好觉的一首歌。 别担忧还要再过多久才能过你想要的生活，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以后再说，别再问他会爱你多久，未来有谁说得准呢、啊、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未来走一步看一步，没什么大不了的，没有翻不了的山坡，没有过不去的河，别人的看着总是好的，自己的又怕哪天搞丢了，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我是 Mr. Miss 专辑制作人，所以我有一些音乐制作的工作经验，然后这次在筹备音乐的过程中，是我们的这个前辈骆冰师兄，他也算是中国流行音乐的一个代表人物之一，然后他向那个组委会推荐我，然后我就有这个机会接触到了这一次几乎所有的表演者，然后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感受，从八九十岁七八十岁的老校友到这个二十几岁的比较年轻的校友，听着他们的作品，你好像听到了一个中国的流行音乐的历史，感受非常深刻。 杜凯刚才提到一个人，骆冰，没错，骆冰是北大人的骄傲。1986年，骆冰获得北大五四文学大奖以及未名湖诗歌朗诵会创作一等奖。1993年，诗歌晚钟入选中国诗歌年鉴。后来从事流行音乐创作，发表作品500余首，代表作品大家非常熟悉的《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梦里水乡》等等。在音乐方面呢，还为电视剧和专题片创作歌曲和背景音乐。在文学领域，骆冰出版了小说和散文100余万字，结集成诗《秋风十二夜》《角色》《今天可能有爱情》等等。那么这次呢，在北京大学后校园原创音乐盛典晚会的现场，我也看到了骆冰，并采访了他。 我觉得挺难得的，就是反正从我进学校，我是84级的，从我进学校一直到现在，据我所知，反正这是第一次这么大规模的，然后这么正儿八经的，从59级开始一直到后，现在有跟我唱歌的，就是一起合作的，包括宋喜，宋喜都是1几级的，就是横跨了很多个年代的北大人，他们共同的音乐的天赋、音乐的情怀、音乐的理想，都可以在这一次盛典中把它集中的展现出来。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希望这个活动，这样类似的事情应该能够不断的继续办下去，就是给母校。给自己的理想和给自己都留下更多的作品嘛，因为这本身这是一个非常人文的、非常有艺术气质、非常有情怀的学校，然后也是一个非常有内涵、非常有水准的学校，它一定有很多的艺术的这种冲动需要抒发，那么在音乐上也会表现成各种各样的非常多姿多彩的这种各种作品啊、各种形式。那有这样的机会，有盛典，有原创基地，包括以后我们还会做一个录音棚，然后这样做起来，就会满足这样的需要，然后同时也会真的是把咱们北大的原创音乐搞上去。因为北大培养我很多年，我在北大一直是个诗人，那么现在我已经有50岁了，但我还是个诗人，是个吟游诗人，我会背着我的琴走遍山山水水，一边走一边写一边唱，那我会把这个这么多年来积攒下来的这一张专辑的主打歌《吟游》啊，唱给北大，也唱给我自己。 路的一头，我的身后，一座城池，陌生的月亮，另一头是我的肩膀。那边的原野和黑夜，有时候有人离开，我就说走吧，你走你的，我就在原地看这些风景慢慢变成废墟，这个世界是一片混沌，我已经老了，快忘了自己，放不回的人 上的月亮，另一头是我的肩膀，大片的原野和黑夜，各个世界是一片混沌。 天之骄子，占生命之花，春去春归，花开花落，我们唱着关乎梦想的歌，不担心未来，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我们都拥有海蓝色的未来。北大的学子们携北大给予的无畏，活跃在世界各地各个领域，施展才华，实现自我价值。回归北大，无论成就高低，不灭的是心中的梦想。带着最美的音乐，我们又回来了。可是有一位北大校友却不能站在这个舞台上为母校唱歌了，因为他永远离开了他深爱的学校、同学、亲人和朋友。他就是地质郎的创作者杨君路。在这台晚会筹备的前一个月，我们得知杨君路去世的噩耗。 地质郎的他创作的初期呢，是在他这个癌症第一次做了手术之后，但是说他很早呢就有这个创作的动机。自从这个得了这个病以后呢，在这个病床上休息的时候啊，就是过去曾经的这个地质经历啊，就像他自己讲的，就像这个过电影一样，在他那个脑海里，从他那个毕业1987年到河南的确山毕业实习，然后又到这个青海、新疆，几次搞这个科研项目，他就想呢，写一首这个地质人自己的歌曲。是2017年8月29号，这篇地质郎的全部的曲子就在国土资源报上刊登了，这是第一次正式的公布。但是呢这个时间呢他已经第三次住院了，就但是他的干声呢，就是演唱的干声呢留了下来，因为他是陕西人嘛，陕西扶风人，他在这个创作的时候呢取材于啊，一方面是他的这个工作的经历，再有一方面呢有一些秦腔的那个演唱的风格。 每当春暖花开的时候，我们又要离家去远方，带上罗盘地质吹放大镜，背起了我们的行装，奔驰的汽车穿过草原，蓝蓝的天空白云悠悠，伴着我们一路把歌唱。上罗盘地质吹放大镜，美起了我们的形状，奔驰的汽车穿过草原，蓝蓝的天空白云悠悠，伴着我们一路把歌唱。每当春暖花的时候，我们又要离家去远方，总是错过浪漫的季节，绚丽的青春依然芬芳，高山探宝，荒漠寻源，保护环境，建设家园，就是我们崇高的理想。 今年1月27号他才去世，咱们那个音乐盛典是刚刚开始没有几天， 之前那几天呢，是21号，我去看过他一次。那个时候他头脑中呢还在关心他那个手头的地质工作。他是西安地表中心的遥感地质处的处长，负责三个工作室：一个遥感，一个国土资源，还有一个 GIS 地理信息系统。所以说工作非常繁忙。他在病床上躺着的时候啊，经常用那个 QQ 和微信来指导工作， 特别富有80年代人的那个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那个色彩，包括他的那个歌词啊，完全面对着这个大自然的严峻啊，就看着我们这有图片是吧？当然依然非常乐观，满怀信心。 在我们这个普通人的观念当中，岩浆就像是那冒泡的那种非常热的。当时呢，他们这个歌词呢，投寄给国土资源报的记者的时候，记者曾经问过他，他说：“你这个冰冷的岩浆是不是有点和现实不太一样呢？”为什么要写冰冷的岩浆呢？就是说记录它一个这个沧海桑田的变化，因为这个地球这40几亿年的这个变化呢，他们之间的疑问呢，需要地质队员，需要地质工作者才能打开，所以说就产生了一种非常豪迈的那种，对吧？我们去了以后，不是说就是因为什么？因为干地质大家都知道，都是一些穷乡僻壤的地方，对吧？茫茫戈壁、瀚海草原，所以说这个歌曲非常豪迈，我们听着就是非常感动，每次听这歌都哭一遍，所以是最后演唱的时候非常有感情。 他就说这个我们踩着冰冷的岩浆，记录着沧海桑田，翻阅着远古篇章，岁月把皱纹写进了昆仑山上，那昆仑山这岩石是吧？然后还有一个比如说这个我们攀上层层的山峰啊，于烈日一起跋涉，让汗水浸透衣裳，燃烧的激情唤醒了沉睡的矿场，就是这样。还有一个最特别最后一个呢，我觉得他写的也挺好，就是说我们在征歌的时候啊，我也把这句话写进去，我们都是地质狼，可爱的地质狼，为了祖国的富强再苦也心愿。他们就是说就不光是想着自己，而且想着团队，想着国家，想着这个就是眼光更远是吧，站得更高。 83级的那个征集人陈立，哲学陈立也说了，他说如果这个地质狼这次不参加这次演唱，就相当于咱们这次大部分歌曲当中啊，都是一些小爱，比方说我爱未名湖，我爱校园，是吧？真正的为祖国奉献的那种不改初心的呢，出来之后呢，确实有这个奉献桑梓的那份信心。 再苦也心愿。 我们的校友，我们的好兄弟，一路走好。你的生命之花在音乐当中继续绽放着，你的精神在音乐当中继续凝结着，你对于母校的这份爱也会继续在音乐中传承着。 一湖水，它阴阳清光，人非物是一盆花， 谁 学子